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36集，云剑微站在齐峰面前，小声问他， 那你以后会和女孩结婚生孩子吗？ 当然。他似乎感觉到他弟有点不寻常，把他的手牵进手心。 怎么了？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云剑微委屈心想， 我就不这样。 他由头说没事儿，松开他哥的手，离开了他哥的房间。周末齐家来临安做客，云洪洲招待他们到小白楼吃饭。彭林好久不见云剑微，一大一小见面就是一个熊抱。彭林高兴的脸笑成一朵花。 哎呦，微微都长这么大了，越来越像小明星。 我妈一路过来还跟我讲微微小时候的事，可有意思了。早知道那会儿我也回家住两天，多和微微培养感情了。 咱俩现在培养也不迟嘛。 小嘴真甜。 两家人在小白楼包间吃饭叙旧，云剑微身为一桌人中的焦点，聊得不亦乐乎。一旁齐峰就负责给他卷饼、剥虾、倒饮料。下午云剑微和他爸陪齐家一家子逛西湖，途中在景区内一家茶馆歇脚。大人们聊天，云剑微和齐峰就坐在外头廊下的木榻上喝茶看鱼。 哥哥，你和琪琪姐姐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她和妈妈更像，开朗，爱交朋友。我不太擅长这方面。 云剑微好奇问她， 那平时没有人陪你玩，你不会觉得孤单吗？ 齐峰思考她的问题。 有时候会，但可以接受。 接受孤单？ 一个人也会很忙碌，每天都有自己的事要做。 齐峰想起什么，看向云剑微，对他说，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你喜欢热闹，有很多朋友，这样很好。 云剑微灵光一闪，壮起胆子说， 但我最最喜欢的还是哥哥。 齐峰笑一下点头， 哥也把你当亲弟看。 云剑微在心中大叹一口气，蔫蔫坐回去吃自己的点心。玩了一天，吃过晚饭后，两家人告别。云洪洲开车送老友去车站，齐峰带云剑微回家。云剑微回家洗了个澡，换上家居服，从厨房的储物柜中挑出一大包膨零食，抱起来上楼，把自己关进小书房。云洪洲有个大书房，云剑微有个小书房。当初搬新家的时候，云洪洲就把这间朝阳好、带阳台、格局不是很大的房间留给了云剑微，随他想布置成什么。这个小房间变成了云剑微的秘密基地，沙发不是用来坐的，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偶，有时候胡乱丢着云剑微的衣服袜子，地毯才是用来坐的，上头支一张小木桌，用来放零食和饮料，沙发底下伸出来一插座，上头各种数据线缠一块。云剑微把这些年来收到的各种生日礼物和节日礼物都收纳在了整个房间里，几乎绕着房间摆满三面墙，像小女巫琳琅满目的蜗居。云剑微趴在地毯上选影碟，选出一张光碟插进播放器，打开投影。他似乎发现什么，从架空柜子底下抱出一个玻璃瓶，里头是一簇干花，花已经枯得看不出样子。这是三年前的暑假，齐峰送给他的干花，原本很大的一簇，如今枯得只剩下一小簇。 云建威拿起玻璃瓶仔细看，摸了摸，小心放回原地方。电影开始播放，云建威抱着枕头躺在地毯上，望着米白色的墙顶，叹一口气。从小到大，云建威很少有真正感到难过的时候。说来唯一一次，或许就是得知妈妈被判入狱的时候。无法接受的事实与惊恐交加的情绪瞬间突破他的心理底线，令他出现严重的生理反应，甚至因此进了医院。但此时此刻，他所感受到的难过又有所不同。这种心情不激烈也不痛苦，如果要形容，就像一种没有攻击性的软体动物包住心脏，令人闷闷不乐又无法发泄，只能翻来覆去干巴巴的叹息。像呼应他阴雨绵绵的心情，天阴沉沉，风呜呜呼啸。云建威趴在沙发上看外头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他已很久没在初春的世界里看到这样黑沉的天气。晚上便下起了暴雨，风吹得窗户轻震。云洪洲和齐峰把家里的门窗关好，三人晚上在家简单吃了顿晚饭。齐峰回房学习，云洪洲回书房办公，云建威回自己卧室写作业。雨噼里啪啦打在窗户上，黑云积压天空，远处隐隐传来雷鸣。云建威家住高层，从窗户往外看，钢筋水泥构筑的高楼大厦与点缀其中的绿植和湖泊已被雨幕融为一体，成为一幅颜色杂乱的水彩画。云建威一写作业就犯困，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写的头点桌后，关了灯，打哈欠，爬上床睡觉。他睡到半夜，听轰隆一声闷雷响，又是一道闪电，把他从梦中惊扰醒。暴雨和雷电导致城市多处停电和公共设施受损，云洪洲半夜接到紧急通知，前往一线参与指挥，临出门前特地去云建威房间哄了会儿小孩，才匆匆离开。雷雨交加的夜晚，云建威时睡时醒，从床头翻腾到床角，总不能真正入睡。不知是否是白天时候想到了妈妈，他还梦到了妈妈，做梦做的心情低落难言，默默从床上坐起来。他慢吞吞滑下床，踩着拖鞋离开了卧室，走过走廊，来到齐峰的卧室门口，敲敲门，叫了声 哥哥。 里头没回应，云建威不开心，推开卧室门走进去。房里黑黢黢的，他抓着门把手往里张望，又唤一声 哥哥。 床上终于动了，齐峰睡得迷糊迷茫，坐起来。 微微。 云建威关上门走过去，蹬掉拖鞋往床上爬。齐峰掀开被子让他进来。 做噩梦了？ 云建威钻进他怀里，齐峰放下被子把他盖好，一只胳膊搭在他背上，把他搂在怀里，不一会儿就呼吸起伏，再次睡熟。云建威把脑袋埋在齐峰胸口，雷声与大雨渐渐远离了他。齐峰的怀抱温暖舒适，心跳声平稳有力。黑暗的房间里，云建威乖乖窝在他哥怀里，睁着眼睛怔怔望着窗外漆黑的雨夜。出于某些原因，他比许多同龄的小孩更早明白陪伴是多么难得。失去往往只是一瞬，大多时候没有挽回的机会，而那以后漫长的失落和空缺，人只能独自经历的忍受。并非每个人都可以重逢，所以当齐峰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云建威才想抓紧齐峰。他不愿再次变得空缺。一场暴雨过去，城郊工业区多地跳闸，云洪洲忙得一夜没回， 第二天一早，陆望和家里打电话，让两个小孩自己准备午饭吃。这几年，云洪洲上升到公司的关键部门领导岗位，忙得没空回家吃饭是常事，常常在外出差过夜。很多时候，云建威都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直到他升入初中后，才渐渐开始独自在家。